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梁家永、文卓飞。 大家好，文卓飞你好， 你好，好耐冇见你。 系啊，欢迎收听今日由文卓飞同埋梁家永主持嘅《自由风，自由风》节目。今日嘅节目咧会触及几个议题嘅，一航空界输入外劳计划首轮审批结果有啦，地勤咧就占咗最多。二立法会议员出席法案表决，点可以改善佢哋嘅出席率咧？咁嗰啲出席嘅女俾人嘅感觉都几难睇嘅，其实小猫三四啊， 系嘛？ 好啦，三不工作低收入住户急剧增加， 嗯， 不工作低收入住户，既然唔工作嘅收入又系点计算咧？其实啊，嗱、嗯，不工作低收入住户急剧增加呢个现象，我哋点睇呢？咁第四个议题，对渐冻人症嘅患者嘅支援，咩叫做渐冻人症呢？喺节目里面咧会同大家介绍，好多人都比较陌生嘅呢个症。好啦，先睇第一个议题，就系、是、关于航空业界嘅输入外劳嘅问题啦。运输及物流局咧，琴日就公布咗运输业输入劳工计划航空业第一轮嘅申请结果。嗱，咁呢个嘅批出嚟嗰啲嘅外劳啊，对于提升航空运力止唔止都咳咧？新嚟嘅外劳嘅培训又点样进行咧？而劳工界又会唔会觉得会唔会担心输入外劳大门中开咧？吓，咁呢个咧系一个值得探讨嘅议题嚟噶。喺公布嘅运输业输入外劳工计划航空业第一轮嘅申请结果咧，29间合资格嘅公司申请2800几个输入劳工配额，当中28间公司获批，一共系2800几个配额嘅，涵盖咗10个工种，占咗个配额嘅上限45%，系咪预期当中咧？对于呢个咁样嘅申请获批嘅结果，大家又点睇呢？可以打电话嚟倾倾嘅。如果你知道个情况，又或者你有意见想发表，我哋电话号码1872311。 嗯，系啦，呢个航空业大家都好关注啊。呢排嗰啲朋友出门都发觉，咦，啲人手唔够，啲服务好似不及以前，都好多投诉。 系， 所以咧就旺季咧，我谂好多人出外咧都体会到啦。 系 个机场应接不下， 疫后所谓叫做复常之后咧，我个人咧就去过一两次搭飞机嘅啫。 系嘛， 个直接感觉都系你讲得啱啊。 嗯， 个质素真系冇以前咁好。 系啊，钱又贵咗啊，机票好贵。 嗰个又系另一件事啦，另一件事啦吓。咁啊，好多嘢都似乎都人手或许系捉襟见肘都唔定。关于嗰个输入外劳啊，航空业嘅第一轮嘅申请结果咧出咗嚟啦，我哋而家咧就请嚟香港航空公司服务商协会主席卢敏仪小姐。刘敏仪小姐，刘小姐你好， 刘小姐好， 你好，你好，梁家永你好， 系， 张飞你好， 你好。 嗱，依家咧嗰个嘅29间合资格公司申请2800个配额啦。咁样头先都讲嗰啲数字啊，占咗配额嘅上限45%到。呢、這个咁嘅反应同埋嗰个获批嘅情况系咪你预期当中？如果系或者唔系，个原因系咩呢？ 嗯，我自己睇呢都系合乎预期嘅。 系。 因为而家即系嗰个数目系2800几人啦。咁、因为第一就系我哋每间公司申请嘅时候都有一个配额制嘅。我一定要有两个本地员工先可以申请一个。 呢、這个重要原则嚟㗎。 系啦，有重要原则嚟嘅。咁同埋呢我哋就每间公司就知自己有咁嘅配额啦。另外呢其实我自己睇呢用呢个数目推断呢都唔系每间公司会攞晒呢个配额先。点解呢？确实因为呢一个嘅外劳政策咧，喺航空业系第一次，入边有好多程序咧，我哋都仲要理顺。我哋其实而家知道嗰个配额出咗嚟啦，每间公司手揸住自己一个嘅名额啦。咁但系点样招聘呢？招聘咗之后点样培训呢？住宿交通安排咧，我哋而家全部都系摸索紧嘅。咁所以咧，我自己睇第一次，大家都有少少试水温嘅情况，希望摸熟咗个流程之后咧，我期望都会仲会有第二、第三次。咁只要理顺咗咧，其实呢一个嘅外劳计划，我相信都会系不断系做一个 補充嘅支援咁樣嘅。 你頭先話要試水温摸下嗰個流程，咁而家到現在已經批咗個初步結果第一輪啦。嗰個流程其實對於啲企業嚟講，又係咪咁容易做到呢？ 我哋都其实真係业界而家好多唔同嘅资讯喺度流传緊。因为喺呢个程序入面啦，当我哋申请七月申请嘅时候呢，我哋好多公司已经会开始启动成个流程，或者都系去睇睇个市场嘅资讯。第一个重点呢就系、是、要接触有14间呢，就系、是、都系喺根据呢个外劳政策去批出嚟嘅，就有14间指定嘅国内中介公司，我哋系透过嗰啲中介公司先可以聘请一个外劳入嚟香港。咁但系14间我哋睇完之后呢，原来唔系间间都做香港呢个地区㗎喎，原来可能得四五间㗎喎。咁、所以我哋又要系啦，搵住嗰四五间公司去了解，喂，咁香港嘅地区你点样做啊？咁同埋始终都系新啦，咁佢就好多都系透过可能佢哋系帮澳门做个嘅经验嚟到去借镜，嚟到希望系投射咗喺香港呢个市场。咁当然好多情况唔同啦，譬如佢请外劳去澳门，你拱乜桥过关，行路已经过到去，但系你嚟香港仲要过条桥。咁所以而家我哋都发觉咧，即系而家批咗啦，我哋要尽快落实，就系呢一啲中介嘅公司，我哋点样同佢协调啦，点样去真系成功可以招聘到一啲嘅劳工入到嚟香港呢个市场咯。 初步嚟计，指唔指都 cut 咧？提升航空運力啊！呢一而家批咗嗰啲配額，你覺得？ 我自己覺得就點樣都係開多咗一個資源俾我哋咧，點都係好嘅。咁同埋真係因為第一批嚟嘅時候有好多嘢要做，所以我覺得都係其實任何一個人落到嚟機場，我哋可以培訓完之後咧，都一定幫到手嘅。咁我自己期望希望係慢慢會將呢一個嘅嘅勞動人口慢慢可能都會因應我哋航空運力再加強嘅時候，都會再提升咯。 今次批呢一批嘅外勞咧，最快你覺得幾時可以幫到手翻到工？ 而家如果大家業界好樂觀咁睇咧，就希望十月或者十一月嘅。咁不過真係要視乎我頭先講嗰啲啦，嗰啲中介公司嘅程序係點啊，住宿啊，交通安排係點啊，最緊要另外一個關卡就係培訓。因為我哋每間公司都會提供咗啲培訓，同埋我哋啲培訓係要航空公司認可嘅，因為我哋最後都係幫航空公司去提供服務，咁所以咧嗰個水準一定係唔會低過我哋今天提供翻俾本地員工嘅，咁所以即係培訓嗰度都可能會遇上樽頸嘅，所以我自己都唔覺得2800個會一次過嚟，應該都會係分階段嚟，就會視乎翻我哋每間公司可以承受到嗰個培訓嗰一個嘅情況咯。 系睇翻阿刘主席，你头先提过嗰个输入外劳嗰个资料咧，就涵盖有十个工种，咁其中地勤人员咧占得最多，包括呢、這个机坪服务员啊、飞机维修技工啊、拖车司机等等。咁喺外劳使用嗰个航空用语啊，可能同香港有啲唔同，都想问问你啦，一个培训安排呢、這个会可以几时即系会着力？即係幫到啲外勞盡快適應香港嘅環境。 其實我哋好多公司而家已經喺度睇緊自己嗰個培訓嗰個嘅嗰個課程可以點樣去配合啦。另外機管局嗰邊我哋都有個航空學院嘅，咁佢哋都有一啲嘅中央或者一個係一個大家共同嘅一啲課程咧，都可以透過嗰一度去做。咁譬如我用地勤人員舉例啊，因為其實年頭嘅時候咧。你亦都見到呢個工種特別多人申請，就係、是、其實年頭嘅時候咧，上年施政報告都有講到咧，香港有一個大灣區嘅航空實習計劃，而呢一紮一啲嘅實習學員咧，都喺大灣區過咗嚟，第一批38個，啱啱七月有100個，咁所以我哋有部分公司咧已經係喺即係透過呢一個咁樣嘅學員計劃過咗嚟，而嗰一套嘅培訓課程咧，我哋已經係可以實行緊用緊，咁所以我自己都係估計。因為我哋有一啲嘅系統已經慢慢設立咗俾地勤員，咁所以亦都可能某程度上都反映到喺呢一個工種入面咧，我哋啲公司都會比較有信心，就多啲喺嗰度申請咗呢個 quota 先咯。 剛才你提到個住宿交通問題，首先個住宿問題，一般你估計僱主會點樣安排嗰啲外勞嘅住宿啊？ 因為我哋機場咧就喺今次嗰個嘅。 政策入面都容許我們回去國內那裡住的那些員工，所以呢其實我們很多僱主的想法都是想著希望他們都會在國內那裡住，就利用港珠澳橋、或者一些的過關、是啦，這樣回來去做的、所以現在都要看一看，因為我們譬如我們最近看著珠海啦、其實珠海都很大的嘛、所以即如果他住得很近口岸就好一點，但如果住得太遠呢，我們都要將他那些交通時間都要計算在內，所以現在真的切切實實是看實際情況呢，我們都有很多不同方案 都坊間 出現的。現 在昨天公布那個申請審批的結果呢，牽涉10個工種，我就留意到呢，就是大部分10個當中有7個呢都是獲批的數和申請的 配額呢是用完的，就是批完的，批得出的。唯一呢就是這個地勤人員呢，就是有配額就728，就批了719而已。機坪服務員就465，批了445。牽引車司機呢325，就批了306。批不到那些你估是什麼原因？ 我都是睇翻個報道，報道有解釋翻咧，就係、是、可能公司嗰一個中位數未必合乎咗嗰個要求啦。另外或者佢個工種，佢形容嗰個工種咧，其實可能就唔係呢三款實際嗰個工作情況，所以嗰一啲先至被拒絕嘅。 哦，對於航空業我完全外行啊！喺其中一個工種咧就叫做飛機拖車司機，我又好有興趣想知道，從個字面嘅中文同埋英文嘅意義咧，似乎好似拖只飛機行嘅，係咪？係咪？ 啊，呢、這個咧其實係 咪咁啊？ 牽引車司機，咁其實就會係有一啲嘅架撐咧，都係要透過人工去揸住嗰架車，而再去推架飛機，因為佢要去提升或者升嘅時候咧，我哋都要幫佢拖翻出去，佢先可以係啦。起飛嘅， 係拖著飛機喎嚇， 係啊，真係有架車嘅、 我雖然知道幾即係難度都高，我覺得 都好。其實好多工種都係牽涉真係一個飛機安全，因為譬如你見升降台啊，甚至一啲嘅飛機維修員，呢、這個直接咧係會處理到嗰個飛機啊。我哋喺機場做咧，就好關注嗰個飛機安全。任何一啲工種或者員工係掂到架飛機咧，嗰、那個培訓會特別耐，同埋個安全嘅意識，我哋都係好關注噶啦。 咁內地司機就慣咗嗰個態同香港唔同喎，佢哋嚟到香港需唔需要再考翻個牌先有機會俾佢操控嗰個駕駛咁樣？ 一定要，咁呢個亦都所以變咗我哋嗰個培訓嘅時候咧，亦都會加強，同埋佢一定要喺香港香港機場嗰度攞翻香港機場個牌。香港機場嗰個地勢環境就會同國內唔同啦。就算係可能做同一個工種咧，因為國內好多都係集體機，香港機場咧就國際機場就好多寬體機，所以嗰啲埋機嘅位置啊，或者啲技巧都會有少少唔同嘅。 係，除咗話嗰個用語嗬，顯示用語專業唔同嘅術語唔同之外，機種都唔一樣嚇。 機種都唔一樣，同埋國內真係好多國內航班，但香港機場係100%國際航班， 如果 所以係要求都可能都有。 如果佢嗰個工種係需要領取香港嘅牌照嘅話，佢都一樣要攞翻香港嘅牌照。一樣要經歷香港嗰個考核嘅過程係咪啊？ 都要，咁就機場就我哋由機管局去監管，咁所以咧佢最緊要咧就係、是透過同一樣嘅考試，咁喺機場禁區範圍入邊咧就合格之後，咁機管局發牌咧，佢就已經可以喺呢個機場範圍嗰度營運噶啦，即係佢可以開始工作噶啦。 係，我成日都喺度諗咧，我哋與其係猛話要輸入外勞、輸入外勞、輸入外勞，又根本解決問題嘅方法係應該培訓翻我哋有足夠嘅勞動力啊嘛。即係我成日喺度咁諗啊。咁你頭先你提過香港國際航空學院嘅，咁你呢、這個香港國際航空學院係2016年成立噶啦，咁係機管局下邊嘅香港國際機場服務股份有限公司嘅成員嚟嘅。咁我睇過下佢嗰啲課程簡介嗰啲咁嘅成嘅。你覺得包括香港國際航空學院以及其他嘅培訓機構喺培訓本地人才方面嗰、那個睇法點樣咧？我順帶開始問一問你嘅睇法啫。 其實咧，除咗呢個香港航空學院，我哋本地有好多嘅大專學院咧，都有提供呢一個嘅航空業相關嘅課程。咁其實以前咧，就真係都吸引到好多年輕人嘅疫情之前。 而家最慘咧就係疫情之後確實有個打擊，同埋年輕人覺得呢個係一個高危嘅工作啦，同埋已經冇咁即係嗰個吸引力已經冇咁大啦。以前可能都仲有啲衝上雲霄啊呢啲電視劇咧，就覺得啊機場真係有一個好美好嘅一個工作環境。咁但係即係疫情之後，我哋機場真係經歷過一個好靜嘅時候咧，咁我見其實呢兩年我哋啱啱今年睇住啲收身情況咧，嗰一啲航空相關嘅課程其實收真係跌到可能有一啲學院係零，甚至係單位數。咁、 啊、 所以呢、你咁樣推斷嘅時候，三年後畢業，即係以前可能我哋估每年都有十幾廿個畢業生，咁但係有一啲已經開唔到班啦。咁所以我哋就覺得嚟緊呢三年呢，尤其我哋三跑有開呢，嗰、那個壓力會喺度。長遠我自己都希望呢，就係、我哋盡快恢復啦，咁啲多航班喺度，咁再接觸返即係等年輕人多啲飛呀、去玩，亦都多接觸返航空業呢，我哋都希望吸引返佢過嚟嘅。因為到最終有一啲嘅譬如我哋話係一個supervisory 呀，甚至經理級呢，我哋都覺得希望係本地嘅年輕人會入行，慢慢去即係儲咗喺經驗之後咧，未來個經理啊，或者係一啲嘅高管嘅嗰啲嘅崗位咧，希望佢哋都可以係擔當翻嗰一類嘅崗位啦。 咁如果以國際航空學院為例，佢開出嚟嗰啲課程，佢辦嗰啲課程，其實你覺得對唔對應到我哋實際嘅需要咧？會唔會就太過學術性咧？ 啊，佢咧其實有一啲真係會係叫做課堂啦，咁有啲咧都係會去到同我哋喺唔同嘅公司咧，有一啲都可能會有一啲實習，甚至係參觀嘅。咁所以反而呢個航空學院嗰一啲課程咧，會同我哋機場會貼近啲，同埋航空學院咧，佢都招商咗好多鄰近國家嘅一啲嘅真係喺機場做緊啊，或者係航空業嘅，咁所以變咗嗰佢吸引到嗰一班嘅學生咧，係已經投職咗喺呢個行業啦，同埋係喺唔同嘅國家，咁呢個都會方便咧。同學畢業咗之後咧，因為我哋始終都係國際性嘅機場啦，咁香港機場可能會同菲律賓機場聯絡，或者同其他國家機場聯絡，咁即係多一個咁樣嘅network 啊，或者即係一啲咁樣嘅人物關係咧，其實未來都會幫到手嘅。 嗱，呢批外勞咧就對香港航運可以話係及時雨啊！咁我想問下個恢復會有幾大幫助？預期咧聖誕節個高峰咧個運力嗰個恢復嘅步伐係咪真係可以做得到？可唔可以翻翻去疫情之前嗰個水平？ 而家我哋最新嗰個推算咧，都係估今年年尾去到八成。咁其實呢一個數字咧，已經比我哋年頭推算六至七成咧，已經提高咗噶啦。咁亦都已經係參考咗，可能會有唔同嘅勞工嘅補足啦。咁就當然地勤呢一個都係一個要補足要增加嘅。咁另外都係飛機啦，即係有好多飛機係咪真係啟動到啊？或者嗰啲機長啊，或者空中服務人員啊，呢一啲都係成個環環緊扣。咁所以我哋自己都係估緊出年先會係百分百係疫情之前咯。 好啊，多謝你啊，劉小姐。 多謝劉小姐。好， 香港航空公司服務商協會主席啊，劉敏儀小姐同我哋講咗今次公布嗰個申請審批嘅結果嘅情況啊，講緊航空業嘅狀況嘅。咁大家如果就住航空業嘅勞工短缺問題有啲咩睇法啊，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 1872311。頭先啊，劉小姐都提及過咧，航空業嘅工作對於年青人嚟講，好似冇舊時咁有吸引力咯，咁樣同唔同意呢個觀察咧？大家啊，我哋電話號碼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本港今年年中人口的临时数字为7498100人，较去年同期增加152000人，升幅2.1%。统计处说，人口上升主要由于期间录得174000个香港居民证移入，包括31000个单程证持有人的移入，以及143000个其他

另外新界方面，屯門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開始繁忙，車龍排到去兆麟苑。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油麻地的西貢街有工程，介乎廣東道至渡船街的這段西貢街臨時改為單向西行向渡船街方向，揸車朋友要注意了。最後要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將南隧道出口去調景嶺、葵涌道馬加烈橋底去九龍、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龍、屯門公路油金頭去屯門、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門、青嶼幹線小濠灣去機場。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 一股正气， 游戏人间， 戏出深度。 墓田峪呢，因为它两边的直披呢基本上都是保持到。 旅游乐园之大地任我行。 中国人画那些国画为什么这么夸张的，去到墓田峪你就知道其实一点都没有夸张，只不过是写实。 星期六下午四点至六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剧830风吹半夏， 许半夏和钢铁行业的四位老板在剧情的开始已经为了争夺利益互不相让，明争暗斗，他们的恩恩怨怨根本数不清。在走私案开庭之前，许半夏早就做了破产的准备，最关键的将会是郭启东的证词，究竟他帮不帮到这班老朋友呢？ 国剧830风吹半夏，逢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5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梁家永、文卓飞。 文卓飞，刚才我哋就倾开关于嗰个劳工界输入外劳嘅计划啦，第一轮嘅审批结果啦，咁刚才请个业界人士倾。啊、就是香港航空公司服务商协会主席刘敏仪小姐嘅， 几正面啊？ 系咧，咁业界嘅睇法又系讲咗啦，好从一个面对嗰个实务嘅角度。现在我哋请嚟一个研究者都好啊， 专家嚟嘅，系啊，专家。 啊，我哋请嚟中大航空政策研究中心高级顾问罗长国博士啊，罗长国你好， 系你好，你好，梁家永你好， 好耐冇见啦， 你好，好耐冇见，好耐冇见，你好， 你一路都仲系从事紧呢个航空业嘅研究啊？ 啊，都仲有啲嘅，都有。 仲有啲， 而家都冇乜嘢研究嘅，而家要等佢复苏嘅。 咪就系研究下点样可以复苏咯。 系。 可唔可以同我哋讲解一下咧？目下现时啊，香港航空业嘅运力，大家都觉得哎呀，唔系好够力去应付呢个运力。同疫情前嘅比较系点样样？你有咩分析？同埋几时会回复到正常咧？咁 系而家个运力就相比2019年正常嗰个状况呢，得50%到嘅啫。 50%到。 啊，即係旅客啦，而家讲緊啊。咁就实际嘅旅客嘅人次个比例呢就得40%多啲。咁啊，因为啲飞机坐唔满㗎嘛，仲係。咁就但係喺个货运方面呢，就虽然今年头半年都有啲下滑啦，即係全球嗰个嘅经济比较疲弱啦。咁但係货运嗰个运力呢就基本上都保持到㗎。 应付到个需要係咪？ 係，冇错冇错。 咁但係喺客运上面嗰个运力应付嘅需要，两只手一边呢就係、有冇咁多客先得㗎，冇客咁嘅运力唔使运力㗎。係 啱。 如果多客就人好多啦，客似云来啦，但你哋唔够 運力去應付就唔掂啊嘛。現在客運方面嗰個情況，供求同供應同需求嗰個配合情況係點？ 嗱，咁樣講，喺需求方面咧，特別係長途嘅旅客咧，而家大家都知道啲機票好貴啦，咁啊，其實呢個都係反映咧，就係嗰個長途嗰個運力咧係恢復得未足夠嘅嚇。咁啊，至於即係短途嚇，即係地區嘅旅客啦嚇，咁啊就香港嘅人而家都啊啲大半年都開始啦，係出翻去旅遊啦。咁嗰個機票咧，亦都係好緊張嘅。咁因此嗰個嘅需求而家係喺度嘅。咁啊，至於嗰個運力咧，就當然這個國泰是要重整翻即係佢嗰個機隊啦，就各方面嗰個人力嘅配套啦，咁而家咧係需要一啲時間嘅。嗱，咁而家估計從而家到年底到啦，個運力會再明顯咁恢復到七成。咁啊，因為大家都知道，尤其是聖誕嚇，即係年尾啊，嗰啲季節咧，嗰個需求亦都係增加得比較快嘅。咁啊，國泰咧同埋其他航空公司咧，喺未來幾個月嘅時間都會再增加嗰個運力咧，去配合嗰個嘅需求嘅。 可唔可以用通俗啲嘅説話嚟講，喺客運方面咧，即使有生意，你個航空公司冇能力去做啊，唔夠運力，係咪去喺咁情景咧？ 而家暫時係咁。而呢個長途嘅航班特別受到影響同埋緊張，咁呢個就唔係淨係香港嘅情況，即係國際上都有咁嘅情況。咁啊，譬如再補充多一點咧，就係譬如中美啊，即係中國同美國嗰個長途嗰個航班咧，而家係恢復得好慢嘅啫嚇，即係最近先略為再增加啦，係嘛？咁但係相對嗰個正常嗰、那個時間咧，其實而家都係得翻兩三成嘅啫。嗱，咁特別呢個對香港係有影響嘅，即係國內嘅旅客如果諗住係搶長途嘅航線去歐美啦，甚至澳洲啦，咁佢哋個航班恢復比香港更加慢咧。比例上嚟講咧，咁更加多嘅旅客咧係需要嚟香港機場咧係轉機嘅嚇。 咁啊益我哋啊嘛，其實 呢個當然對香港係有個正面嘅影響啦。咁但係香港嗰個航班要恢復得快一啲咧，係先能夠配合到包括埋國內旅客嘅需要嘅嚇。 好啦， 而家嘅機票係比即係以往嘅正常嘅時間係貴幾多下嘅。 我啲朋友都投訴一出去，哇冇咗一大橛。就呢次嗱，運輸業輸入勞工第一輪嘅申請結束咗啦，就航空業有2800多個即係獲批，咁啊佔配額上限係45%，涉及地勤啊、機坪啊嘅服務員啦、飛機維修技工啦、技術員咁。你點睇呢次嗰、那個即係申請情況咧？ 這個就應該好清楚係反映嗰、那個航空業整體嚟講咧，喺嗰個人力方面啦，特別係技術方面嘅人力咧，就基本上係好唔足夠。咁啊，你睇到今次係好多都係同高地技術啦，或者搬技術咧，係有關嘅工程啊、地勤嘅人員嚟嘅。咁就呢方面嘅人力嘅補充啦，就再加埋嗰個本地嘅招聘咧，就係最主要嘅動力咧，就希望能夠係喺今年年底嘅時候面對啊，就嗰個。聖誕嗰個嘅高峰潮咧，就可以能夠配合得好啲咯嚇。 原本做開呢一行嗰班專家，即係真係熟手嘅，係咪離開咗之後，好多唔翻轉頭做翻呢行咧？ 是有这个的情况的。咁啊，嗱，因为一方面咧，就香港而家整体个市场咧，人哋都好紧张啦，吓咁，如果系有啲业界嘅朋友啊，包括埋空中服务员去转去其他嘅服务行业，咁佢哋可能系经过啲一两年嘅时间，佢逐渐喺新嘅工作岗位啊，甚至系嗰个行业咧，就都系比较企稳咗嘅话咧，咁你除非个航空业系能够短时间里面喺嗰个薪酬方面特别吸引嘅啫。咁第二，大家都知道即系航空业界嘅信息咧，就系因为而家整个行业未恢复啦。譬如好多嘅空中服务员啊等等，佢嗰个服务嘅时间啊，同埋工作个条件同福利咧，其实系比正常嘅时间咧，就都可能系仲系有两三成嘅工资上收入嘅距离嘅。咁如果佢哋呢一两年转咗工，有一个更加稳定嘅环境嘅话咧，航空业要重新吸引佢哋翻去咧，事实上系有啲困难嘅。咁而且，经过以往啲两三年嗰个嘅咁大嘅冲击啦，成个业界，咁佢哋都可能咧心理上都有啲阴影，就系嗰个行业其实唔系一个好稳定嘅行业啊嘛，系嘛，系可以因为疫情啊呢啲咁嘅嘢就或者其他嘅政治啊嘅状况等等咧，系可以全面萎缩噶嘛，咁呢个心理嘅阴影咧都系有影响嘅。 头先我哋同阿林敏儀小姐傾啊，航空公司服務商協會嘅主席啊，佢就話以前咧，好多人就覺得哇，衝上雲霄嗰啲電影或者電視嘅影響咧，哇，做航空業好威啊，形象好好啊。但係現在啲年青人已經不服有呢個睇法啦，所以就唔係好容易入行啦。咁呢個都係一個需要佢面對嘅問題嚟嘅。 係啊係啊，嗱，據聞咧就今年嗰啲副學士啦，或者嗰啲高級文憑嘅學位咧，嗰啲係同航空一啲相關嘅課程咧，招生方面咧就都好似係比較有啲吃力啊，就即係呢個最主要就係因為年輕人因為呢兩年嗰個發生嘅情況咧，係對嗰個行業咧嗰個前景啊，係覺得唔明朗啦，同埋有啲陰影咯嚇。 可唔可以展釋一下你剛才呢番話咧？呢兩年兩三年嘅影響係咩咧？其實 我啲嗰三年影響咧，即係好清楚啦，即係嗱，成個行業咁你再包括埋旅遊嘅。包括埋啲一个酒店嘅，呢啲都系同航空旅游相关嘅行业啊嘛，系嘛，咁啊喺疫情之下就收缩得好紧，系嘛，咁而且唔系短期嗰个情况啦 ，SARS 嘅时候系得半年到嘅恶劣嘅环境啫嘛，系嘛，但系今次嘅疫情，我谂头尾有两三年咁嘅情况咧，事实上对即系好多年青人咧就对一个比较大嘅行业或者唔系净系讲紧航空，包括头先埋旅游嗰啲咧，都会构成一个心理上比较大嘅压力。 话冇咗份工就冇咗份工，而且仲唔系一两个月，而系长时间经历两三年， 系啦，长时间，即系佢原本嘅一啲技能啦、工作经验同个网络咧，就即系完全对佢想转去其他一份比较接近嘅工作，一啲都唔容易咯。 系好啦，讲翻咧具体咁今日嘅问题就系话，航空业输入劳工呢个议题上面，你觉得有啲乜嘢地方系可以改善，会做得更好嘅？有冇意见可以提供俾当局咧？ 嗱，而家個航空業咧就即係6000多個配額啦，咁咧佢咧係透過機管局咧嚟到統籌嚇，咁就接受申請啊，同埋係評估審批嘅，咁我覺得呢個係好嘅安排嚟嘅。 啊，因為機管局好清楚咧，佢係對成個行業嗰個人力嘅需求嘅掌握啦，同埋嗰個人力嘅分配咧，佢應該係好清楚嘅。咁啊，我諗最重要嘅意見咧就係、是，我認為。就算呢個勞工處啦，就同埋呢個入境處咧，佢哋都係要非常關注呢一個嘅計劃嘅實施啦，就亦都係要監管啦。咁呢個一方面咧係要保障即係入口勞工，即係佢哋嘅利益啦。咁啊，亦都咧本地工人嘅利益啦，同埋嗰個市場嗰個狀況咧，佢哋都要密切留意先可以噶。 刚才都提及过话一啲课程，个课程就航空嘅课程就系有助于我哋培养更多本地嘅航空人才啊， 系啊系啊系 啊，呢个最实际解决问题嘅系咪？一味你招募外劳都唔系办法嘅，其实 咁啊， 嗱，而家有香港国际航空学院有一同埋其他嗰啲嘅教育机构啦，咁你自己都系从事教育界咧，呢啲嘅学院，包括呢、這个国际航空学院啊，同埋其他嘅。一啲教育机构喺办呢啲课程上面，你觉得有啲咩办法可以做得好啲？一系配合到嗰个行业嘅需要，二就能够吸引到啲年青人去读呢啲课程咧。咁我见到一啲招聘唔系招聘啊，招生嘅广告都系话边翻工边搵钱啊，啊边学嘢边搵钱啊，呢啲都可能系吸引佢哋其中一啲因素啊。 边翻工边搵钱咧，就好似建造业咧，就多年嚟咧就已经推出咗啲咁嘅组合同埋安排噶啦。而家应该同航空，无论系物流啦，航空业嘅管理啦，人事方面嘅安排，啲课程咧都未有呢、這个边翻工边搵钱呢啲元素嘅，咁啊呢个绝对系值得可以考虑嘅方向啦。嗱，刚才你提出嘅嗰个其实好关键嘅问题，咁其实最重要话航空业啊或者相关嘅高端嘅旅游业啊，长期嚟讲香港个前景系点啊？对于入職嘅年青人啊，嗰、那個事業發展嗰個路徑啊，前途係點咧？其實呢個我覺得咧，主要需要業界咧啊，就去啲中學嗰度啦，同埋佢哋要設計一啲嘅課程啦，或者交流嘅活動咧，係多啲同年青人咧溝通先得嘅，係要業界走出去啦。其實有業界，如果行業主要即係國泰啦、香港航空啦，或者一啲貨運啊嘅公司啦，包括埋機管局一個咁龐大嘅機構啦，即係佢哋都出去 sell 先得啦，或者係嘛嗰個前景係要同埋嗰個實務嘅發展咧。是要佢哋加把劲去接触呢个嘅年轻嘅同学先得嘅，即系呢个吓就多过话纯啲教育机构咧，即系佢系卖下广告啊，整啲好靓嘅 poster 啊，其实嗰个系唔足够嘅。 好多谢你，罗长国博士。 写多啲文章啊！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ue again. 最近同一个学生练习这个英文 speech 的时候，发觉他一个问题，就是他以前学英文的时候，会有老师叫他，你那个 intonation 可以做得夸张啲，做得多啲，咁咧听落去咧就会好啲，咁导致到佢咧讲嘢嘅时候咧有啲太夸张嘅 intonation， 太多起伏，咁听落去反而咧系会好奇怪。其实我哋讲英文咧 intonation 咧系唔需要每一个字啦，甚至系每一组字咧都会有好大嘅高低起伏。通常咧，我哋有一个高低起伏嘅地方咧，喺一个句子接近尾嘅位置咧，我先至会有一啲明显嘅抑扬顿挫。之前咧，通常系比较平嘅，即使你系听到一啲人讲嘢系好似听落去抑扬顿挫得好劲，但系咧未去到句子重点嘅时候咧，我通常都系平嘅。我俾个例子大家。 My name is Uncle Xu. My name is Uncle Xu. My name is Uncle Xu. My name is Uncle Xu. 我唔会将呢个句子读成 My name is Uncle Xu 咁样，咁就会听落去咧系非常之奇怪。相反，我应该系点咧 ？My name is Uncle Xu。去到最尾 ，My name 呢度 is Uncle 都系相对咧系平嘅。My name is Uncle 得得得得得得，你听到得得得得都系咧咁样嘅。我哋会得得咁样就太夸张啦。得得得得得，去到最尾 the last important word 嘅时候，我先至系 Xu， 你就先跌落嚟。My name is Uncle Xu。My name is Uncle Xu。好，今日讲到呢度，我哋听日再继续讲多少少同 intonation 有关嘅 topic。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My name is Uncle Leung, Dr. Xu, Uncle Xu. 教英语，上次我哋讲交通嘅时候咧，佢又讲交通嘅术语啊。今日咧，我哋讲航空嘢。而家有听众杨先生，杨生， 系啊，你好啊， 杨生好。 就刚才嗰两位行行政员咪话成日请唔到人嘅。 嗯。 咁你要公开咩？譬如拖飞机啊。落行李嗰啲好辛苦㗎嘛，血汗钱嚟㗎。你俾几千个月几千个月俾人呢先，你有冇公开， 嗯， 有冇透明度，得个讲字，边个服你啫， 嗯， 先。你个听心机话咩赚一年赚几十亿几百亿嗰啲机场，即係嗰啲飞机呀。 嗯。 咁你赚咁多钱，咁你又唔捨得俾人工人哋俾多少少。嗯，咁咪边人入行做啊？大佬，喺市区嗰啲人住好远噶， 系 咯，又要即系你唔使做咧，见到人咁做辛苦啦，得卅几度、五六度嗰做，系咪先？ 嗯， 啱啊！ 阿杨生，你哋提出咗个好多人心里面嘅问题啊！你成日话请唔到人，喂，俾多啲人工咪请到人咯？ 最实际啊，钱作怪 啊， 钱行头先，钱行头先咯。 系，但系对啲老细嚟讲，喂，我已经围唔到皮啊，大佬，而家蚀到入肉啊，仲点样加人工啊？呢个就永远有争持嘅论点。仲有另一位听众，另一位刘先生你好啊，刘生， 刘生好。 喂，系两位主持，系咁啊，时间翻系快啲讲啦。咁就我觉得个嗰位主持咧，同埋学者都真系综合讲得好啱嘅。你其实香港咧系存在咩咧？你嗰、那个高地价政策咧，太紧要啊，太极端啦。你会变咗好多嗱，即系唔好听啲无良嘅雇主多咗啦，无良嘅地价多咗啦。咁你去唔到价廉物美风土人情生态圈呢，你好难吸引咩游客㗎。啲人游过嚟呢，佢係要睇你呢度个人嘅生态特色啊。 咁係啊，香港仲有冇旅游吸引力呢？咁啊，去过第度旅游嘅时候呢，老实讲我就觉得香港嘅旅游吸引力麻麻地啫。听下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讲一宗嘅坏车报告啦，咁就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骏星工厂大厦之前咧就有坏车，啱啱离场咗一阵，咁所以车龙仲系有待消散噶，排到去近丽景，就系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骏星工厂大厦对出啦，曾经有坏车阻路，咁所以比较挤塞噶，龙尾系排到去丽景，车龙有待消散。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有少少车龙排到去油站。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系去到东山台。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嘅龙尾分别去到德宝花 园同埋龙翔道近虎山道泳池。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桥面多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挤塞龙尾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车多。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嘅车龙啦，排到去兆安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梁家永、文卓飞。 文卓飞，我哋继续我节目时间吓。 好。 头先喺五点到六点嗰段期间咧，我哋就倾过关于航空界输入外劳嘅问题啊。跟住落嚟嘅节目时间咧，我哋会讨论两个课题咧，都系同立法会有关嘅。 系 一个咧就系立法会有做咗个研究咧，就显示咧不工作嘅低收入户啊，吓唔做嘢嘅低收入住户嘅升幅系。大增嘅 系嘛？ 系一个咩现象咧？咁一阵会探讨。 好， 另外咧就提一个议题咧，就系立法会议员啊出席法案表决嘅人数咧，好似麻麻地多， 好多唔开会系嘛？ 甚至少。 系 啊，我从一般人嘅角度啊，议员 系 开会去议事系佢基本嘅职责嚟噶嘛？ 系啊， 开会都唔去议，咁你点做议员啊？即普通人眼光啫吓。 系 等于学生嘅要上堂噶啦，堂你都唔上，话你品学兼优都冇用噶，系咪先？ 系 都唔达唔到我。一般人心目中嗰个作为学生嘅标准， 所以睇电视有时见到个议会点解咁少人一路倾紧嘢嘅咧，咁都有啲意外噶。 系咁啊，当然好多人就话实情唔系净系香港系咁嘅，好多地方嗰啲议会都系咁嘅。因为议员嘅角色咧同埋功能咧多方面嘅，唔系净系坐喺度开会嘅，可能又会落区啊见街坊啊，又做政策研究啊，开有其他嘅委员会嘅会议佢又要开啊，又要准备嘢啊咁样开会。表决嗰一刹那都不一定佢唯一嘅工作咁，讲咁讲啫。但系对于市民嘅观感，起码观瞻都冇啊，系嘛？ 而家唔系日日开啫，你都系大会都系礼拜三。 而家讲紧系表决嗰呢样嘢啊，而家讲表决咋吓，唔系话成个会啊，表决啦，而家讲紧 系啦。 咁有报章啊做咗一个统计吓，就立法会2023年嘅会期咧，到而家一共通过咗24项政府法案啦。 系 发现有2/3，即系16项嘅表决咧嘅表决嘅时间啊，在席参与表决嘅议员嘅人数咧唔够半数。即是未达到全体议员50%的法定门槛。其中表决最少的一次的法案的议员出席的议员表决的时候得11个人在席，占全体议员的12%。是 啊，很低啊。 基本法就有定名那个立法会的法定人数的、就说呢个法定人数就是不少于全体议员的一半，现在来讲就是45人。咁當然咧，佢哋又有啲會議規則嘅，咁就話咧，喺表決個時候咧，主席咧佢係要判斷話，贊成嘅議員，即係而家講緊某個議案嚇，係咪佔多數啫？就唔需要判斷法定人數係咪夠嘅。咁啊，當然咧，議員係有權挑戰咧，唔夠法定人數咁啊數人頭咯，係嘛？記得喺2019年之前咧，會成日話都要數人頭嘅，佢嗰陣時係一個鬥爭策略。嚟嗰阵就 一定啦， 搞到流会，时不时都咁啊。嗰阵时个极端唔好啊，咁你而家另一个极端又睇嚟又唔系咁理想喎，系咪啊？ 系啊，应该点改善啦？ 嗱，而家我哋请嚟立法会议员啊，陈建波议员啊，陈议员你好啊， 陈议员好， 系两位主持好。 始终啊个观感都唔好啊，如果表决嗰阵时得咁少人， 我同意嘅，因为点解呢，市民唔知道你根本系做紧嘢噶嘛，个个都以为你偷紧懒。咁但系我可以即系以身证明咧，就系我谂90%嘅议员咧，逢三四都全日喺立法会嘅。 系， 当然有部分小部分人会出去啦。咁所以咧，而家系就谂紧系，即系佢哋喺度做紧咩咧？其实佢哋咧就喺度开紧其他啲会啦，见官员啦，或者安排业界会议嘅电视文，全部都系同佢搞，因为集中晒喺度。 系， 同埋好多时会同其他第啲议员针噶嘛，咁所以好多时咧都会一齐开紧会嘅。咁所以咧，但系个问题就系咧，我今日都有解释过，那个困难喺边度咧，就系话咧。 佢唔會話俾你聽幾時候票噶嘛，即係佢個譬如話有啲討論咧，譬如我講啦，喺24條方案入邊咧，有16條咧有成立法案委員會嘅。 嗯， 法案委員會係咩意思咧？就話你根本要開一個特別會，詳細討論嗰條法案啦。 嗯， 討論到大家都同意啦，啊政府解決曬啦，咁就可以再交去立法會嘅。 嗯， 所以有個討論過程嘅。咁有啲同事覺得誒呢樣嘢都唔關我事啦，或者佢覺得都傾完曬，咁佢又唔係好緊張投票嗰個最後動作啦。 嗯。 咁咧就，但係同埋個困難喺邊度咧？有啲譬如複雜嗰啲咧，可能再講喺大會，可能講4-5個鐘咁樣。有啲簡單咧，可能就10分鐘。咁啊，譬如冇人講，或者官員一講完咧，主席就一定要宣布，現在開始投票咁樣噶嘛。咁所以你由個官員講完嘢到投票又得10-10秒嘅啫。你唔坐定定咧，你一定投唔到票嘅。我自己都試過，你知我而家我咁多年呢啲日子，我一定會全日喺立法會。有啲我都投唔到，點解咧？到同事話俾我聽，喂，我要衝落去啦！咁嗰時我哋而家特別而家改建緊咧，落去都要3分鐘啦。咁我都有幾次喺 lift 度見到，哦，投咗票啦，或者行咗一半，我投咗票啊，咁你冇計啦，係咪？咁所以，但係呢個咧，我覺得都要改善嘅，因為即係正如我講啦，即係睇落去都唔好啦，係咪？咁所以我諗可以好似參考其他重要法案嘅做法，就係話咧，如果有啲緊要嘅法案咧，其實啲觀眾緊張過我哋，咁佢會點咧？就狗仔隊咧會打電話俾你，喂，我哋就嚟投票啊，請你落嚟投票啦，咁樣啊，即係我哋就係要希望支持啊，咁樣。咁嗰啲大家諗住冇嘢就冇人理啊。咁變咗咪大家覺得啊，可以落又得，唔落又得咁，咁就出現咗呢個問題啦。咁所以我都有同秘書處傾過，同議員都傾，係咪將來可以請我哋都加強呢一方面嘅信息交流啊？等我哋知道啊，原來我就嚟要投票，我咪停咗而家會咯，或者我離開先，然後翻嚟再開個咯，完全做到嘅。咁所以我覺得呢個應該值得大家去參加，即係用呢個方法去做。 係嗱，假設。议员其实都是在办公室，即系立法会大楼的办公室啊，我而家讲紧，里边做紧嘢嘅， 或者中 信啦，假设啦，假设啫吓，相信都系嘅咁样吓。好啦，咁啊，由佢嗰个会议办，佢嗰个议员办公室落到去会议大厅嗰个时间，一般要几耐？ 2-3分鐘啦。如果你喺立法会大楼，如果你喺中信大厦落嚟，就要佢哋就话喂5分鐘到啦。 系 要咁先去得到嗰个会议厅咯，系啦。 系啦，嗱，咁以秘书处嘅吓长年积累嘅经验，大概佢都会预计到几多分钟后就真系会表决噶。通常情形得唔得啊？得唔得啊？ 系啊，通常我知嘅，通常会知嘅。点解咧？因为佢全程监察，同埋佢可以同政府倾噶嘛。譬如局长，你仲要讲几耐？呢啲又唔系咩秘密， 系 咪？ 系啊，系啊， 咁一定知嘅。其实有冇人组织去做呢啲资料搜集啫？做到嘅，我相信。 系咯，咁样。大概係舉例啊，即係十五分鐘前就通知議員啊，又或者你議員自己都係資深議員嘅話，你睇住個電視，即係而家其實電視睇到噶嘛，有內部直播啊嘛，係咪啊？ 係啊， 內部添，外部都直播噶嘛。咁你可以， 我哋睇前㗎。 係咯，咁你睇到噶嘛？作為資深嘅議員，你都大概知道仲有幾耐會表決㗎啦。就算你唔係資深啊，當你係新生啦，咁啊，議秘書處都會通知你噶嘛。十五分鐘之前。 对唔住，嗱，呢个就未必系嘅，因为点解咧？个官可长可短啦，又唔知有几多议员会讲，其实就唔知嘅。不过咧， 咪就嚟表决啦，就仲有15分钟表决，知唔知先？ 嗱，最稳就系咁样，嗱，个官讲咧，你就要准备噶啦。咁但系个官咧，有时有啲长气，讲45分钟又有，讲半个钟头又有，15分钟又有，其实就睇大家搏唔搏。有啲人覺得重要，嗱，我呢一個鐘頭我都等，有乜所謂啫？但係覺得話坐喺度聽佢講咧，就浪費時間，因為你個時間咧係好寶貴噶嘛，你要做好多嘢噶嘛，你要選擇你時間究竟用喺邊度咧？咁所以咧，就將來可能就要即係要鬆啲啊，鬆啲意思就話，喂，我都唔好搏啦，個官一講我就落去啦，咁就一定穩陣嘅。咁但係你就無可避免犧牲咗某一種時間，長年累月咧，都可能犧牲耐性。不過我覺得值得，因為點解咧？市民對你嘅觀感好， 冇錯啊。 咁所以我觉得係应该要做嘅，不过呢个当然有啲人都唔同意嘅，有啲人觉得诶我行得正企得正唔惊啦，咁但 系 我觉得应该都唔好㗎，都唔好嘅，应该要大家尽量 吓 俾人哋觉得你係真係有即係投票好紧要咁啊，对一般嚟 讲。係啊係啊， 咁所以我都觉得係要即係如果媒体发现我有呢啲公众担心嘅，我觉得係要改善嘅，咁所以我都同意嘅。 老实讲啊，边个时间唔矜贵啫？ 我的时间够矜贵啦，系咪先？大家都议员，你凭咩话你的时间矜贵过我的时间啫？ 唔系，佢唔系咁讲，佢只系讲话咧个议员究竟系落去等投票好啊，定喺度喺个会度处理其他嘢？因为好多时候你面前咧大班人喺度开紧会，简单嘅。譬如我试过点咧，譬如的士业咁嚟到啊，大家倾啦，咁啊成班人廿几人喺度倾，或者系其他有啲人有申诉嘅，咁我哋都会倾。即系我哋其实我谂，其中一个原因都系市民唔知个议员其实做嘅嘢好复杂、好广泛嘅。 系， 就当然有偷懒议员啦，但系好少咯。坦白讲，今时今日唔到你偷懒噶。 我都唔假设佢偷懒啊，我都假设佢好认真啊。吓， 系啊， 而家讲紧观感问题啫。 公道啲咧，我哋都系希望市民睇到我哋个真面目咯。咁所以咧，我觉得冇所谓嘅。呢啲嘢又唔系做唔到，你横掂喺个议会跌，我哋唔会故意唔去投票嘅，一定系做紧第啲嘢嘅咁样咯。咁大家唔好有误会，咪仲好。咁所以我同意嘅。 阿陈建波议员，既然而家话咧，未必要记名投票嘛，系咪？唔需要嘛。我情况底下唔会啊嘛，咁如果我哋喺个会议记录嗰度系睇唔到表决嗰阵时有边个议员喺度，会睇唔到噶嘛？会议记录系咪啊？可唔可以咁讲？ 睇唔到噶，所以你佢明报好大剂，我听讲佢睇咗几日几夜嘅，即系佢睇翻嗱嗰下，靠翻佢嗰下，咁啊个点咁样啦，系啊系啊，而家就系咁嘅，因为个目的即系唔记名嘅目的嘅，第一就悭翻嗰五分钟啦，即系因为如果记名就要 call 五分钟啦，第一啦，第二咧。佢都覺得話呢個未必係大家覺得未必咁講咁重要啦，即係從議員角度睇啦嚇，因為議員隨時有權要求記名點票噶嘛，又唔係市民要 call 噶嘛，咁所以你覺得議員嚟講，佢覺得喂大家有共識，有冇爭拗，有討論過，又覺得冇乜需要咁樣嘅睇法咯。 係具體講以往嗰個響鐘提醒嗰個做法有冇用咧？你覺得 嗰個咧就其實係一啲好多時記名一個目標好似頭先你有解釋啦，當年反對派就愛嚟拖個議會嘅啫， 鬥爭策略嚟㗎嗰陣， 係啊，嗰個鬥爭策略啦。咁但係咧就而家我都有用嘅，點解都有幾個係咁做？點解咧？因為有啲人咧，我一定要譬如話有某個議員話呢個我點都反對㗎啦，咁我就要記錄個記錄。所以學你話齋，有記名表就會睇到所有人投票取向啊嘛，咁就變咗，所以佢哋係會有啊，所以依然係有人記名表決嘅。但我理解咧，而家啲人就好，即系大家有溝通啦，變得佢早啲話佢嗱，我一定會記名表決噶啦。咁你咪準備定早啲落去啦。因為正如我講，有時五分鐘係落唔到去嘅。咁所以咧，佢哋一早已經坐定，所以你睇到嗰啲大嘅場面咧，譬如有啲好似區議會啊，坐都滿曬噶，係咪？因為大家都覺得呢啲重要嘢一定唔能夠，即係唔能夠 miss 啊，所謂嚇唔能夠即係冇參與啊，所以一定全部喺度嘅嚇。咁所以我都希望大家谅解嗰个做法啦，但我觉得将来系值得要喺就呢方面要改善咯。 陈议员就因为基本法定咗所谓嗰个 quorum 啊，个法定人数一半，所以好多时啲会议咧其实都好睇呢个一半。如果真唔够咧，即系主席都会觉得咦唔够啊，要拉啲人开会。咁啊，反而立法会就比较松啊。咁好多时 唔系我哋立法会其实好清晰嘅，因为点解咧？我哋讲明系开会啊，呢个研究咗好耐。你谂下反对派点会放过你啊？当年咧，当年一定系即系研究得好紧要。所以咧就然后咧，知道咧一定系开会嗰下啫。呢个其实全世界都系咁嘅，即系我冇乜，我听过我啲资深更资深比我更叻嘅立法会议员就同我讲话，全世界都系咁嘅，即系冇人会话每一个投票都要過半嘅，佢哋只係咧開會過下，有啲甚至開會過下都冇添。咁所以咧就我哋係即係唔係話特別係唔同咯。特別按基本法咧就解釋得好清楚，一定係開會過下啫。咁所以咧其他投票就按個主席咧決定，佢認為係即係係咪過半數咧咁樣咯。 係嗱，咁我又講一個好實務嘅問題啫。嗱，而家就係投票嘅時候表決就唔需要記名啦明嘅呢个明嘅，但系如果要求秘书处写会议记录嘅时候，记低表决嗰阵有边个坐喺度，都唔系咩有几多工作量嘅啫。但系要做呢样嘢，会唔会违反另一啲会议常规咧？ 会嘅，因为点解咧？而家做嘅记名表决咧，就有我哋要揿点票钟噶嘛。一揿钟咁啊，陈大文有冇喺度？咁一定知啦，系咪？所以呢个其实作用嘅，一个都系都方便写记录，因为事实上系有个投票记录嘅，有文字嘅记录嘅。好啦，咩叫不记名咧？就大家觉得话咧系即系唔系重要到去做呢样嘢，所以嗰个会几十年嚟呢廿几年嘅立法会历史嚟咧，都系。如果呢啲话不如就从来都唔会记低个名嘅，有几个困难嘅。第一， 當時你如果要真係要記低咧，你要即時咧，就冇你好似明報咁喂去睇翻個片，然後逐個點，即係咁落後方法啦。咁所以咧就我相信係唔會即係唔會咁做咯嚇。 唔係係唔需要咁做定還是唔可以咁做先？ 哦，唔係不需要， 不需要， 係 咯， 沒有這個需要。 如果唔係如果唔係我剛才嘅做法啊，如果唔會違反某啲嘅會議常規或者會議嘅規則嘅話，我覺得點解唔可以做啫？秘書處記低當時有幾多人喺度啫嘛，有咩難啫？ 嗱呢個你唔好介意我好失職咁講啦，即係好多人都覺得咩係好簡單，但係個現實唔係咁簡單嘛。因為你有個會議常規，如果阿 A 又話咁做，阿 B 又話咁做，冇一個好充分理由係做唔到嘅。立法會亦都唔會隨便話喂你哋出邊啲人話要點做，又要大家全面討論議事規則，討論過好處一個壞處喺邊度，因為我用緊公帑。用緊公家嘅時間，即係每件事唔係我哋講咁簡單嘅。 明嘅， 當然我哋考慮好或者唔好啊。如果係利多於弊，咪做咯；弊多於利，咪不做咯，就係咁簡單。 我又提個議案啫嘛，我當提案啫嘛。咁啊，利多於弊定弊多於利 啊？我翻嚟睇下大家點樣討論啦。 係，因為你而家你話政同呢個行政機關傾緊啊嘛，實情都係咪同秘書處傾緊嘛？ 我哋都傾過啦，係啊。咁最終要做唔做咧？因為有啲議員就得喂，議員投票你自己責任嚟噶喎，都有人咁樣。讲嘅，咁但系我唔理其他人啦，我自己好简单啫，我自己一定会加强，我宁愿耐等咯，将来，即、 okay. 系我会加强呢方面嘅嘢咯。但系我觉得希望多啲人坐喺度啦，系咪啊？咁其实所有议员都愿意坐喺度嘅，不过希望掌握时间嘅啫。我觉得 好好，多谢你陈建摩议员， 多谢 okay, 多谢晒 ，OK， 好，拜拜， 拜拜。 认识人大政协第二季主持洪以文。今集嘉宾港区人大代表凌友思分享港区人大的工作，还有全国政协常委何超琼。 政协是一个什么系统呢？就是要让我们可以代表民间的力量可以参政议政。 逢星期三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31。 文卓飞，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文卓飞，对于刚才我哋嘅讨论，同陈建摩议员倾咗关于表决嗰阵时议员嘅出席率呢件事，你有咩睇法咧？ 都系讲观感，即系一般市民其实都唔知道你咁复杂。其实就系我一睇电视，哇，点解咁重要嘅议决得咁少人喺个议事厅？个观感其实好紧要。咁即系议员平时做唔做功课啊？见市民都好睇佢个个人，有冇做好佢嗰、那个即系、就是、形象啊，或者系嗰、那个令人知道佢系咪勤力？但系就整体观感，我觉得都好紧要，即系。因为议会已经系叫做冇咗以前咁多肢体冲突噶啦，咁系咪真系可以认真坐喺度倾下香港未来发展各种好重要嘅议题？就唔好俾记者又同你喺度计下有冇出席啊？俾人观感就哇，都好似冇乜做嘢喎，90人点解好似得咁疏懒咁咧？咁呢个观感其实就唔系几好嘅。 系。咁为咗系而家好兴讲叫完善 啊， 完善我哋嗰个立法啊，者嗰个形象 系 应该有所改善喺呢个问题上吓。媒体亦都访问咗咧阿刘建仪啊， 系 刘建仪就系以往曾经出任过内务委员会嘅主席啊。 冇错， 对呢个议题咧，佢就话咧，议事规则咧就系仅仅。要求立法会主席在表决的时候判断赞成议员是不是占多数，就无需判断法定人数是不是足够，议员是有权挑战不足法定人数并提出记名表决，有权、否则的话即使只有几个议员在席，表决仍然有效。刘议员即是前议员，他有这样的讲法，所以说现在的状况不是说不合法的， 没 错 OK 的、不过就都是那个观感问题。刘建仪就评估就如果立法会主席依照议事规则完成了表决，没有滥权， 法庭是受理司法复核的机会不大。为什么他又会有这样讲？因为又有人就说，现在那个做法不知道会不会被人司法复核、啊、因为基本法说立法会大会的法定人数是一半嘛。啊、嗯、他就说机会就不大咁样。啊，咁唔知大家我哋听众朋友又点睇咧？可以打电话嚟倾倾嘅，啊1872311，1872311，有时唔系净系讲话合法唔合法嘅， 嗯， 仲系好定系唔好嘅， 系啊，其实都好怀念以前立法会一啲好好嘅辩论啊， 嗯， 即系议员好同官好咁一啲互动， 嗯， 有啲即系精彩嘅发言咧，其实， 嗯， 其实大家系好想睇到嘅，而家啲议员个面目都仲系比较。即係模糊啲啊，唔係好睇到你點樣即係發揮你作為議員嗰個功能。 嗯， 我覺得應該係要積極，即係多啲出席，等多啲認到你。 係 呢個先係即係你發揮你嗰個議事嗰個功能。 嚇嚇！ 依家其實係我覺得係未做到。 你話你都懷念以前一啲一啲場面嘅霎時間，一啲記唔記起邊個場面？ 你譬如。曾玉成同李柱明嘅辯論，咁嗰陣時都有正有反啊嘛，啊，所以你就會俾人覺得係一啲真係好歷史性嘅一啲嘅一個場合，咁啊睇到啊議會原來都係好精彩嘅咁樣，啊， 咁啊而家就唔係話嗰啲議員佢冇嘢討論，而家我哋唔係講其他，唔係一概而論，而係講具體喺投票嘅嘢啫， 係 啊，咁啊。个现实就系佢哋会觉得个实际效果，佢哋可能侧重睇个实际效果， 啊、 通过咗咪 OK 咯。如果嗰样嘢嗰个议案系应该要通过，咪通过咗就 OK 咯。咁样吓，咁个实际效果系佢唔去到 OK 嘅，都通过咗嘅咁。咁喺佢哋会觉得咧，就系喺一啲唔系好有争议性嘅议案上面，吓、 嗯 啊，既然系佢通过就得啦嘛，咁样。啊！如果系有啲好争议性吓，喺、啊、议员当中都有啊，统一唔到意见嘅话，咁、我作为个支持个议案嘅人，我或者我反对个议案嘅人，我咪坐喺度咯，咁样啊，系嗰个效果论同埋个另一个就系话个观感论， 系啊， 边个重要咧？咁、我觉得两个都重要。 系 好啦，睇下天气情况先啦。本港地区嘅天气预测系高空反气旋正影响住南海北部同埋广东沿岸嘅，同时一股西南气流正为该区带嚟骤雨，咁大家留意呢个情况啦。本港地区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有一两阵骤雨嘅，晚间大致多云。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梁家永、文卓飞。 立法会在表决一些议案的时候，在席的议员人数不多，刚才陈建波议员都认为观感不好的，虽然在个法规上未必有问题。大家点睇呢？电话号码是18723111。咁头先我哋都讲咗好多嘅状况啦。依家我哋请嚟另一位议员啊，就係、立法会议员简惠敏议员嘅。简议员你好。 简议员好。 你好。 咁简议员你自己本身亦都系法律工作者啦。咁所以特别想请你即係评论下呢件事。你除咗系立法者亦都系法律工作者。咁而家基本法定明就立法会大会法定人数就係唔少于全体议员嘅二分之一啦。咁而家嗰个目前嗰、那个大家所见到个状况啊，表决嗰下唔係咁多议员喺度。首先呢个状况你点睇先？ 係咁首先多谢你访问我啦。因为呢我就係想从一个法律嘅角度啊，咁呢、我知道即係观感上面呢就即係都有议员或者係有其他即係受访者，或者你一阵间都欢迎观众打电话嚟讲个观感嘅问题啦。咁我觉得即係最重要呢就係从法律角度嚟到去睇今次我哋即係讨论呢一个嘅议题啦。咁我除咗係立法会议员选委会界别呢，咁亦都係法治教育督导委员会统筹协调小组嘅主席嚟嘅。咁、所以我都觉得可以係即係譬如普法一下啦，即係等听众都了解一下。其实立法会我觉得睇呢、这个立法会今次呢、这个有所谓呢个表决参与率呢、件嘅事啦。咁、可以话表决参与率本身呢一个就冇定义㗎，即係在我哋嘅議事規則也好，在基本法咧就並冇呢一個定義嚇，亦都冇呢一個嘅概念嘅。咁、我 得可以從三個方面睇啦。 好啊， 即係如果可以簡單啲嚟講下，一就係頭先你提到嘅嗰個法定人數啦，咁即係話基本法規定同埋議事規則咧都係一致嘅，都係講到法定人數就係全體立法會議員嘅超過一半咁樣啦，即係二分之一以上啦。咁法定人數係一個方面，第二個方面咧，我哋就要睇下嗰個投票嘅方式啦。 好， 係嘛？一般市民就知道投票嘅方式咧，係見到喺畫面上面有舉手啊，係咪？咁另一種方式咧，就係叫做記名點票。咁咧，記名點票或者記名表決咧，就係一個即係比較通俗啲嘅講法。如果按照議事規則咧，就叫做點名表決嚇。咁喺呢兩種情況裏面咧，其實係有唔同規定嘅。如果我哋係所謂嘅不記名，或者叫做舉手表決嘅時候咧，咁個議事規則嘅規定咧，其實好直接嘅，就係話咧。如果不足法定人數，而又有人向立法會主席提出呢件事嘅時候咧，就要做啊傳召議員到場啊，咁啊15分鐘，如果都不足法定人數咧，咁就要宣布休會待續啦。咁呢個大家應該比較耳熟能詳啦嚇。 係啊。 咁但係我諗嗰個特別嘅地方咧，就係話要有人去向主席提出呢件事。咁即係換句話嚟講咧，冇人去就住出席議員足唔足夠法定人數呢件事向主席提出嘅話咧，咁根本呢個條文就唔適用嘅。咁呢個咧就有別於我哋成日睇到嘅就記名表決。咁記名表決咧，可能市民大眾就了解嘅情況係少啲，因為一般畫面show 個即係顯示個舉手啦，或者咧。如果我哋喺畫面度見到幾多票贊成，幾多票反對咧，我諗呢個俾市民知道咧，就係呢種情形咧，先至叫記名表決，佢先顯示到個票數，即係話係會確實到點票啊，咁先叫記名表決。咁呢一個情況底下嘅議事規則咧，就講明啦，在席嘅議員不足法定人數咧，那個表決先至係無效嘅。 OK， 咁我諗呢個就係大家要了解，法律上。不同的投票方式呢，其实所需要那个有效通过那个的表决呢是不一样的。如果你说第三方面去看呢，就是表决的规定啦。就是刚才我提到的有一些的表决呢就是简单多数啦，所以叫做是吧，而且呢是只是计在席的议员超过一半，就不是讲緊全体议员来到去做个份母的，你可以说下。咁所以我想要了解那个議事規則的規定，這個是重要的，即對於我們去看這件事啊，所謂那個表決參與率呢，其實是應該要看回相關的規定，是計在席議員過半數啊，還是講緊全體議員啊。一般來講呢，我們是講議事規則下，是講在席議員過半數呢，就是一個有效的表決啦。這個呢，就是一般我們所理解的政府提的法案啦。如果嘉永亞再同埋卓飛，如果複雜少少呢，就話我們都知道有些叫議員法案㗎嘛，係咪？譬如議員提的一些法案的時候呢，就有所謂分組點票啦。分組即是話呢，我又要計選舉委員會界別為之一組。另外那一組呢，就是功能界別的和直選產生的議員，他們有另一組，就要分別這兩組呢都是在在席議員過半數，就為之有效。所以我剛才解釋這兩種情況，不論是政府法案或者是議員法案呢，都是以在席議員過半數來計的，就不是以全體議員過半數。你們會可能會問，咦，那有沒有一些的特殊的情況是需要計全體議員的過半數，或者甚至乎更高的三分之二才通過得啊？那答案是有的，就是一些重大一些的事了，我可能問曬你想問，可能答曬你想問的嘢係嘛？咁包括一啲譬如话好重大嘅事情啦，就係例如话要解除一个议员嘅职务啊，要谴责一个议员啦、或者甚至乎出现咗一啲係行政长官必须辞职嘅情况啊，嗰度就係要全体议员嘅三分之二啦，即係以今天嚟讲就要90议员，今日89啦，咁就要喺89里面去计超过咗三分二呢，先至可以去係行政長官必須辭職的情況所需要的票數，又或者是對行政長官進行彈劾的時候，即是這些很大的 很重大的情況， 或者是基本法修改，其實我想市民大眾要了解就是說 剛才我講的三方面，即是法定人數一個方面，第二個方面就是投票的方式，第三個方面就是表決，剛才所講要在席的過半數還是要全體來到去做那個基數呢，是有都有不同的規定的，所以不是簡單地去看一個表決的參與率，因為本身在法律上是沒有就表決參與率是有這個定義和概念。 好，多謝你解釋了這麼多先，不過我為免大家有混淆，我想再問得清楚一點，在投票方式是採用那個叫做記名點票那個方式，講緊這個而已，你說在席議員的過半數是講有參與投票的人是要達到在席議員的過半數，是不是這個意思先？參與投票啊， 你講記名的方 式，沒錯， 是不是？ 哈哈哈， 記名的情況呢，就是在議事規則第17條4款講得很清楚的，就是如果記名點票呢，就在點名表決的時候，即是那個時點，就是在席的人數呢是需要有法定人數的，如果唔夠呢，就係、是、無效嘅嗰表決。即係話當有議員企起身，可能大家比較典型嘅見到就係話，係主席，我要求記名點票，咁嘅時候呢就會響起個鐘，五分鐘就返到去個位度，就用點記名表決嘅方式。呢種情況呢就需要有法定人數。不具有法定人數呢，嗰、那個表決就無效。答唔答到你，嘉榮？ 好啦，咁样呢个几时系举手咗嘅方式，几时系用记名点票嘅方式，系由边个决定，同埋乜嘢情况底下系前者，乜嘢情况底下系后者？ 系你问得好好啊！吓，嗱，一般嚟讲咧，就系、是、用举手嘅方式，即系正如我哋喺公司法里边，一般嚟讲，大家嘅理解都系咁嘅，吓，系用即系、就是、举手嘅方式，除非是有議員呢是跟主席講，我要求記名點票，咁所以先如果是有議員提出，先至會用記名點票的方式，否則呢一般而言呢都是用一個舉手表決，或者叫做不記名表決的方式。 明白簡單來講，只要一個人他提出就要用記名點票方式了。 冇錯， 明白。 這個情況我諗依家比較少機會睇到了。咁但系就 譬如最近我哋睇到完善選舉制度嘅時候，講緊區議會嗰個完善嘅區議會嘅相關嘅法案啦。咁呢個就有議員提出要記名點票啦。譬如喺嗰個撥款條例草案啦，咁樣嚇。咁有嘅，如果我印象中咧，應該就係有三次嘅至少嚇，即係呢一個嘅會期上邊。 咁另外就係、是、另一個問題就係話呢，有人啫嚇，就話而家嗰個狀況啊，喺表決嘅時候咁少議員出席，咁樣嚇就達唔到一個一般人嘅印象，就話喂法定人數要全體議員嘅二分之一喎，咁驚住日後會有人司法覆核，尤其是嗰啲佢唔 like 你個決定嗰啲人啊。呢個情形係咪機會好好成功機會好細呢？司法覆核。 我諗咁睇啦，即係香港係即係我哋睇到即係法治嘅即係我哋金漆招牌啦。咁而即係對於話有法律挑戰啊，或者有人提出一個即係法律上面去質疑咧，係我哋係好開放嘅，係咪？即係任何人去對於一啲嘅現象嚇，或者一啲政府嘅決定、立法會嘅情況，佢需要想提出質疑，咁呢個係佢可以選擇嘅。但至於法庭俾唔俾嗰個所謂嘅許可嚇，即係我哋講嘅 lift， 會唔會俾個 lift 佢去做呢個嘅質疑咧？咁樣，咁呢個係要即係由交由去法院去判斷啦。咁但係按照我頭先同大家嗰個普法啊、普及個法律聽落嗰個基本法規定同埋俾議事規則嘅規定咧，嗰、那個嘅表決嘅要求係清楚嘅，係嘛？要求採用舉手嘅，咪就係在席嘅過半數咯，唔係話需要仲要符合法定人數，除非係有人提出。向主席提出不足法定人数，我要求点样，咁呢个就举手点票、举手表决嘅情况嘛。 系，嗯哼。 所以我嘅观点就系话，从法律嘅角度， 去睇呢件事，係比較好嘅。咁當然啦，即係呢一個問題可以有唔同嘅角度去進行討論嘅，因為你頭先講觀感嘅嘢， 係 就比較即係主觀嘅。咁當然立法會嗰個理職咧，係即係可以透過唔同嘅方式嚟到去理職嘅。 好，好，多謝你簡偉敏議員，唔該曬， 多謝議 員。好，跟住多謝， 拜 拜， 拜拜。Bye。 刘星啊，我想祝福爸爸妈妈， 仲要祝香港公共广播95周年生日快乐。 其实除了同刘星许愿，而家仲可以透过港台空中点唱表达心意。 今日起至8月29号，香港中央图书馆有免费巡回展览，了解广播历史之余，仲可以做埋点唱。 大家仲可以上庆祝香港公共广播95周年特备网页点唱噶。 香港电台不同节目时段都会帮你送上祝福。 香港公共广播95周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文卓飞立法会秘书处咧就发表咗一个叫做《低收入及中低收入住户特征嘅研究简报》啊， 系嘛？ 咁咁有啲好嗰啲数字就好繁复嘅， 系啦。 老实三言两语都讲完，你都唔知我讲咩嘅吓，所以不如高度浓缩啦。 好啊， 嗱呢个简报咧有一啲嘅观察，就发现呢个非从事经济活动嘅住户嘅。就佔咗總體住户嘅比例係逐步上升，非從事經濟活動嘅住户係係佔整體住户嘅比例係上升。好咁，呢個一個觀察。另一個觀察就是低收入住户當中咧，從事經濟活動嘅住户嘅比例同埋數目咧就明顯下降。好啦，咁個問題就係嚟啦。都係呢個叫做唔工作又低收入嘅住户升，用通俗啲嘅说话吓，唔做嘢又低收入嘅住户嘅升幅增加咗喎，咁你会问，又唔做嘢咁边有收入啫？ 系咪攞综援咧？ 咁系啦，咁所以就个问题就系要回答就话乜嘢叫收入先？喺呢个研究里边乜嘢叫收入先？啊，好啦，咁佢有定义嘅，嗰、那个收入嘅定义就包括嗱。一般说语言都明噶啦，工资啊、薪金啊、相关津贴啊，咁收呢个叫收入。仲有租金收入啊、股息啊、利息啊、定期退休金啊，呢啲叫收入。仲有公共福利金，包括系综援啊、长津啊、高龄津贴啊、伤残津贴啊、政府其他津贴啊、交通津贴啊，呢啲都叫做收入。不过讲呢啲叫做公共福利金嘅时候啊，系唔包括嗰啲一次过嗰啲唔包括。系要恒常有嘅先至包括。咁仲有一个收入咧，就系咩收入呢？就是唔系住户成员所俾嘅钱，吓冇同我一起住嘅，吓我唔知边个即系细侄女佢吓，佢孝敬啊 uncle 俾过我嗰啲钱，系呢啲都叫做收入， 都有限嘅啫，呢啲其实都 吓好啦，咁呢个咁鬼复杂嘅议题啊，撇除咗啲数字，简单高度浓缩咗之后，就头先我讲嗰堆啦吓。咁另一位人士咧，就立法会议员啊，洪敏议员咧，佢就好深入研究嘅，就唔好似我咁啊，三言两语就讲完啦。咁请嚟洪敏议员，洪议员你好啊， 洪议员好 ，Hello， 梁生你好，文生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嗱，关于嗰、那个头先嗰个叫做低收入及中低收入住户特征嗰个研究简报咧，嗱，又请你同我哋讲下，你高度概括地呢、這个嘅简报会得出一个乜嘢观察？你自己嘅睇法？ 其实我哋睇翻呢个报告咧，好啲数字系好悲哀噶。喺香港，每四户低收入嘅家庭，就有三户系唔工作嘅，完全唔工作。咁当中有一部分系全长者啦，老人家。咁我哋撇除呢啲全长者嘅住户咧，低收入非长者唔工作嘅家庭咧，系过去25年增加咗212%。咁有一部分人可能系要照顾儿童啦、老人啦等等。如果我哋再撇除呢一啲，系低收入 非长者唔工作嘅家庭入面、 嗯、 只有35.5%系需要照顾家庭成员嘅、 嗯、 譬如话15岁以下嘅儿童啦、 嗯、 长期受照顾者啦、残疾人士啦、病患等等。其实有40%几嘅家中系冇需要受照顾嘅成员嘅、 嗯。 即系简单嚟讲，我哋嘅社会福利体系让为数不少嘅处于劳动年龄嘅家庭中，并冇需要受照顾嘅呢啲家庭， 嗯， 彻底躺平咗嘅， 嗯，系 嘛， 系，即系话咧，如果身壮力健嘅自己，有工作能力可以翻工嘅，可以从事经济活动嘅，咁咧，如果我要照顾屋企人，照顾患病嘅父母或者丈夫之类，咁可以理解啊、嗯。但又唔使去照顾，咁又唔翻工，又可以做，又有工作能力，咁即系咩意思啫？系咪即系个问题喺呢度嚟咩？系嘛？ 系呢一类家庭咧，我哋睇到啊，低收入唔工作嘅呢一类家庭，佢83%嘅收入， 嗯， 系嚟自政府提供嘅恒常嘅嗰啲现金嘅福利津贴， 嗯， 咁剩低17%从边度嚟咧？其实我自己估计，好大部分系嚟自嗰啲非恒常嘅一次性嘅现金嘅津贴， 嗯， 即系话有相当部分劳动年龄嘅家庭系完全靠福利嘅。 嗯嗯，咁样你有咩结论呢？对呢个咁样观察， 系有两个好大嘅后果。第一就系我哋嘅福利开支飞升。咁1996年咧，政府嗰啲恒常嘅现金福利开支系127亿。 嗯， 但系到咗2021年咧，系757亿。 嗯， 增加到5倍啊。 嗯， 咁呢个仲唔包括各种各样非恒常的那些现金的福利支出，譬如说我们给轮候公屋的人的租金的津贴，这些不计的、 嗯、 也都不计房屋啦、医疗啦、 嗯、 教育啦、 嗯、 方面这些的福利开支、 嗯、 其实这一份报告都、有个估算，就是每一户公屋、 嗯、 我们每个月给他的补贴租金的补贴大约是1000到1400、 嗯、 那香港有80几万公屋，其实每一年我哋俾公屋居民嘅租金嘅补贴系100亿，至少100亿。咁依家随住公屋嘅数量不断攀升咧，这个补贴系逐年增加嘅、 嗯。 所以过去5年间啊，香港福利开支正系5年啊，香港嘅福利开支增加咗52.2%。医疗开支增加咗44%，教育开支增加咗21.6%。所以我对香港公共财政的可持续性有一个问号啊，即是如果我们这样的趋势落去是怎样呢？ 嗯，这个是一个大问题啦，我们的公共财政的负担越来越大啦，咁呢个一啦、 嗯、 二就是有工作能力的人他又不用照顾其他人，咁做咩又不工作呢？咁样啊，咁有咩原因呢？咁我们现在又说缺乏劳动力，有劳动力的人又不劳动，咁样这个社会的问题不得不面对嘛，是不 是？是啊，其实香港的劳动参与率过去这10几年一路下跌，咁依家我哋面对劳动力严重不足嘅情况。如果我哋睇数据咧，今年嘅4月，香港嘅劳动参与率只有57.7%，我哋比新加坡嘅70%，低咗十几个 percent， 亦都低过内地嘅67%，低过佢10%，亦都低过台湾、低过澳门、低过韩国、低过日本。而且我哋系一路跌落去嘅。 系嗱，我哋点样可以鼓励到呢一群人啊？从事经济活动、就业、翻工啊，这个大议题啊，大家可以打电话嚟倾倾，电话号码18723111，18723111啊，数字我哋就觉得好繁复噶啦，但系个道理就好简单啫。 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点半，由梁志德报道新闻。香港建造商会推出针对建造业的暑热警告实务指引，提出不分工种和固定休息概念，当黄或者红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工友在早上、午膳和下午都各有固定休息时间。 商会话今次建议是不分工种或者劳动程度。商会执行总监梁敬国话，提出指引是不想因为复杂计算和不同工种有不同的休息时间，而导致地盘运作混乱和影响进度。消委会测试市面25款爽肤水，发现9款爽肤水验出致敏香料，其中一款的酒精含量最高达到 34%， 过度使用有机会令到皮肤变干和过敏。25款爽肤水样本售价介乎69元到470元，9款分别验出1至4种致敏香料，有10款验出酒精，其中3款的样本酒精浓度高于 10%， 最高一款验出达到 34% 的酒精。消委会说，使用高浓度酒精产品有机会加速皮肤水分流失，令到皮肤变得干燥，甚至增加致敏风险，亦都有机会诱发湿疹或者令到湿疹加重的风险。消委会促请生产商避免产品含可致敏的成分，或者尽量减低含量，并且清楚标示成分。在北京，外交部回应台湾地区副领导人赖清德过境美国，中方是否会进行军事演习提问的时候，批评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是彻头彻尾的麻烦制造者，又说中方正密切跟踪事态发展，将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发言人汪文斌说，美台勾连以过境为幌子安排赖清德在美从事政治活动，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严重损害中方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布规定，停止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来，停止纵容和支持台独分裂势力及其分裂活动。另外，美日韩领导人今个星期会在美国的大卫营举行峰会。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中方反对有关国家并抽各种的小圈子，反对加剧对立，损害他国战略安全的做法，希望有关国家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多做有利地区和平稳定和繁荣的事。路透社早前报道，预计峰会将会发表联合声明，将提及对北京试图改变台湾现状的担忧，以及维护台海和平与稳定的内容。美国官员说，这次峰会将会同意就地区防务责任达成相互谅解，同埋设立一条三方热线，以便在发生危机的时候沟通。在天气方面，预测有一两阵骤雨，晚间大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9度。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和你看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车去到湾仔运动场，不过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就稍为多车，排到去中环广场对开。告士打道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车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接近理工大学湾位。另外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有少少车龙噶，排到去油站。龙翔道西行同埋上狮隧啦，龙尾喺黄大仙中心。其他嘅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观塘道而家系最挤塞噶。咁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翠屏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系排到去康德道。重复一次啦，就系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翠屏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排到去康德道。另外附近的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跟住敬业街系挤塞，龙尾去到骏业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尖沙咀九龙公园径去梳士巴利道是比较多车的，龙尾排到去广东道近中港城。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车多，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啦，仲是有些车龙的，排到去兆安苑。 预告一下晚间的工程啦，在湾仔的马斯道会有道路工程的，由今晚的十点至到听日清晨的六点钟，去轩尼斯道方向的路段会封闭，沿住红兴道去北角方向的车辆啦，禁止右转入马斯道，而运盛街去湾仔码头方向行驶的车辆，亦都是禁止左转入运盈街。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你，部分长者可能会突然走出马路，司机需要时刻留心，避免意外发生。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 一鼓作气。 游戏人间， 戏出深度。 八达岭又好，慕田峪又好，好多嘅景点咧，有呢啲好有文化底蕴嘅酒店。 旅游乐园之大地任我行。 北京嗰啲四合院咧，嗰啲胡同入边咧，都系有酒店嘅。 星期六下昼四点至六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其实过马路同捉棋一样，要步步为营，心态要好，才可以安全出行。千祈唔好贪方便，涉车啦乱过马路，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为安全计，就算要行多几步，都要使用过路设施，遵守交通规则同留意交通情况，避免走入或停留喺大型车辆嘅盲点。留心蛋提提你，一齐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五分心。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梁家永、文卓飞。 文卓飞，刚才我们就是跟立法会议员洪敏议员呢倾紧偈，咁大家如果有留意嘅话咧，就洪敏议员其实有个政策倡议嘅，就系话构建一个咧以中产为主体嘅橄榄型嘅社会。不过今日唔系讲呢样，就系讲立法会嘅秘书处嘅一个研究，就叫低收入及中低收入住户嘅特征。刚才就提到咧，喺低收入非长者唔做嘢嘅家庭当中，有四成嘅。嘅屋企当中咧，并冇需要受照顾嘅成员嘅， 系 啊，简单得不得了啦个话题啊，跟住同阿洪敏议员倾嘅，洪敏议员你好， 你好 ，Hello 你好，梁生文生好， 系咁啊，头先你嗰番分析咧，就用一个大胆咁样即系推论咧，似乎你隐含一个意思咧，就系我哋个社会福利咧好得滞啊，可唔可以咁讲啊？可唔可以咁讲？ 可以咁样讲，我哋嘅社会福利体系出咗问题噶。 嗯， 其实扶助基层系一个道德高地啊。咁好多人企喺呢个道德高地，要求增加福利。 嗯， 但系几廿年我哋好少思考，到底个福利嘅目的同埋个逻辑应该系点呢？ 嗯， 我哋系用福利嚟安顿啲贫困人，安顿到啲贫困人口，扶佢哋躺平呢？定系要扶佢哋自食其力，扶佢哋向上流动？我觉得我哋需要彻底检讨整体嘅呢个福利思路同埋体系啊。 系好啦，咁样另一个嘅角度啦，就系、是、我哋点样鼓励呢啲人士啊？佢可能要做家务都系一个工作嚟嘅，不过唔系收人工啫吓。咁同埋一啲咧，退休人士、提早退休人士，即系未够退休年龄佢就退休啦吓。呢、啊、啲人我哋点样鼓励啊？另一个角度正面呢度讲啦，鼓励佢就业咧咁样。 嗯，我觉得有两方面，一方面是鼓励，一方面是要 push， 要 推佢， 要推佢、 嗯。 我先讲推嘅方面啦、其实我哋嘅福利需要一个退出嘅机制啊，譬如综援、公屋各种津贴都有考虑一个退出机制。我举个例啦，以房屋为例，新加坡嘅公租房即系类似我哋嘅公屋咧，佢就有一个退出机制。佢个公租房只系俾最弱势嘅家庭，而且系现价限制佢入住嘅时间，只可以住两年。之后如果你要重新续租呢个公屋呢，你要重新再申请嘅。咁呢样嘅制度呢就 逼死到那些、入住公租房的家庭要努力往上走，很难躺平的。 嗯、 所以公租房在香港、在新加坡房屋总量中只要 4.6%、香港公屋是超过 30%、 嗯、 但是新加坡公租房轮候时间只有两个月、啊、而香港是5.几年。咁我哋嘅公屋系咪可以考虑逼一啲佢系劳动年龄嘅，屋企冇受照顾嘅呢一类冇咩特殊理由嘅人都限制佢入住嘅时间呢、 嗯、 我哋嘅综援系咪都可以咁啊设计呢？呢个系 push。咁、另外就系、是、pull， 就系我哋讲要提供一啲诱因俾佢扶佢支持支实其力啊、 嗯嗯。 譬如我哋对一啲非长者、非照顾者嘅家庭，其实要针对佢哋提出一啲再造业嘅计划，譬如话提供再培训啦、工作嘅配对啦，或者系照顾者嘅家庭，为咗帮佢哋出嚟工作，一定要提供各种支援啊，帮佢照顾受照顾嘅嗰啲人， 嗯， 亦都包括新嚟港嘅呢啲人士，咁佢通过单程证嚟讲，参与劳动参与率都比较偏低，系咪我哋嘅福利唔净系安顿佢过得更好啲，而帮佢哋自食其力自食其力咧？仲、有一啲好值得考虑嘅就系、是、其实社会上都要提过叫做富日息税啊 ，negative income tax，、即系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家Milton Friedman 佢提出嘅，佢嗰个倡议就系话参与工作嘅劳动人口，如果佢嘅收入低于某个水平咧，唔单唔用交税，仲有补贴翻嘅。咁、英国。同埋美國都有咁樣嘅税、新加坡都有，新加坡仲好特別添。即係如果你以前唔工作，依家出嚟工作，哪怕你嘅收入好高、我都俾你咁樣嘅補貼。係。佢係唔係福利？佢係獎勵你為社會做貢獻。 好，咁多謝洪敏議員啦，咁、提供咗咁多嘅資料俾我哋參考嚇、有機會我哋再同你傾下洪敏議員啦。 多謝洪議員。 阿、文卓飛啊，咁另外一個情況就係有啲人佢真係因為要照顧屋企人啊。要佢照顾其他人啊！如果有啲好啲嘅安排，能够令到佢又出嚟翻工，佢自己赚收入，又增添我哋嘅整体劳动力，你话几好咧？ 我觉得可以谂下弹性上班嘅， 系嘛？ 佢可能唔想真系全职咁辛苦。而家打工都好多人觉得太攰啦。 系 佢可能做半昼，其实而家好多后生都中意， 系 即系唔好咁固定，有啲可以喺屋企做嘢又得，可以弹性啲。 嗯， 系咪都要全盘谂一谂啊？啲雇主 系咁，另外又点样可以鼓励嗰啲又要照顾屋企人，但系又能够兼顾到额外嘅工作咧，又得唔得咧？咁啊，呢个亦都值得探讨。而家我哋请嚟咧退休长者协会主席啊，朱正华女士嘅，朱女士你好， 你好啊， 你好，朱女士， 系你哋有啲课程系教人呢啲嘢噶系嘛？ 是啊，我哋有一个咧系兼顾工作同家居照顾长者嘅证书课程嘅、其实因为你哋啱啱都讲得好好，点样可以令到嗰啲工作或者想工作嘅年长少少嘅人士咧出翻嚟做嘢？好多时佢哋就系俾要照顾屋企嘅长者咧困咗喺度。咁我哋呢个课程咧，比如会系学啲咩咧？学点样开口同上司讲。我又要請假啦、陪爸爸媽媽去睇醫生啦。嗱，呢個都要講技巧嘅。 係啊，要啊。 當然要睇時機。 咁 而更早一步啦，希望佢哋亦都係咧規劃咗咧，應該點樣係善用一啲社區嘅支援，減少咗去請假。咁好多中產家庭咧，其實佢根本唔知道咧啲社區服務嘅種類啦，唔知點去揾啦。大概收費幾多又唔知啦，咁、如果免費嘅都好多，但佢哋完全唔識得申請啦，亦都唔知個資格啦。咁、我哋嘅課程咧就會教佢點樣揾呢啲咁嘅支援嘅。咁、而點解會係一個證書課程啦？我希望咧係日後做到咧，如果僱主對於啲求職者、年長求職者有個疑慮話，你係咪可以照顧得到屋企個長者又出翻嚟做嘢㗎咁樣？咁可以佢拎張證書俾佢睇，佢已經有足夠嘅知識咧，係可以處理得好，唔會好拖累咗間公司咯。 係啊，又幾好喎！咁嗱，但係簡單問啊，僱主就話你個課程有咩嘢本事教到人哋兩樣都兼顧啊？ 我哋係軟技巧又會教。 一啲實際上咧，比如話係處理個長者入面有啲情緒，因為有時咧點解個上咗年紀，比如五六十歲、五廿零歲嘅人，點解佢被逼翻咗去照顧個長者咧？其實因為長者都有情緒咧，係好希望呢個五十六十歲嘅仔女咧留喺自己身邊啊。咁但係呢個情緒問題咧，其實係家庭要一齊去處理嘅。就唔係由翻一個可能照顧者，即係成家人咁樣，你就唔好翻工啦，你就負責係翻去照顧個屋企嘅長者啦。其實整個規劃唔應該係咁樣嘅，因為係照顧長者係全家人嘅責任，包括可能係要訓練下工人姐姐啦，亦都係包括啦要揾外邊一啲嘅支援。咁當然佢哋好多支援要俾錢嘅，但我做嗰啲嘅個案嚟講，好多時佢哋是中產家庭，佢唔係俾唔起錢，佢係踏唔出嗰一步咧，係了解得到其實唔係選擇唔辭咗份工匿喺屋企係最好嘅方法，反而係揾人去幫手，唔好困受鬥先至係最好嘅方法。 嗯，咁要參加你啲課程要有乜嘢嘅資格咧？有冇學歷要求啊？個配對又點樣啊？ 參加課程就完全冇任何嘅學歷要求㗎。我哋退休長者協會呢其實係同工聯會呢係合辦呢個課程嘅。咁我哋嚟緊呢九月份都會開班㗎啦。咁可以大家即係各位聽眾留意一下啦。咁而揾工嚟講呢，我哋協會係一向服務一啲呢係中高層嘅文職人員嘅。咁例如話佢哋嘅工種係做會計啊、行銷人員啊、市場開拓啊，或者係一啲短期嘅一啲項目嘅。是自由工作的，例如我们曾经做了一个成功的例子，就是呢有四位的年长人士啦，他就是帮一些社企的创业者就申请一些政府的种子资金，那是成功申请得到的。他们的工作就是一个两三个月的工作咯，帮他写那个计划书啦，训练他们面试啊这样咯。 是。 在雇主推广方面，你们做了什么工作呢？怎么可以令到那个配对更加有效率，令到多些人可以出回来找到合适的工作 呢？我们协会来讲呢，我们最主要针对那些雇主群呢，是一些中小企和一些社企来的。那原因其实都很简单，因为大企业呢，如果是些中高层职位呢，通常他们如果一有空缺呢，他是会内部迁升的。所以就不到话是一些新的或者外面新招聘一些人回来做。反而中小企和社企来讲呢，對於求職者嚟講，反而我會覺得更好，因為呢一類型嘅僱主咧，佢真係需要人才，佢會係珍惜咧嗰啲上咗年紀嗰啲人嗰啲工作能力啊、經驗啊等等，而唔係好似比較一啲大嘅社企，你只係大嘅企業，佢可能只係其中一個好細嘅一個崗位咁樣。咁所以我哋會係從中小企嗰度入手咯，亦都我哋咧亦會係協助啲中小企咧。是重整返佢有比如有一个职位，佢哋个工作范围会系点呢？我哋有时呢都会帮佢呢系再重整一下，等佢适合返一啲系要做照顾者嘅求职人士。 剛才你提及过呢，就可会系安排唔系安排叫鼓励到一啲长者呢去重投职场啦，咁包括系一啲管理层啊或者系专业人士啊，即系之前系啊嘅人呢重投职场咁。咁呢个心理关口都要过喎，究竟管人而家俾人管嘅，有可能 都有可能噶。咁其实我哋要喺心理个准备嗰度咧，我哋都好多方面要睇嘅。咁但系最先要睇咧，就系佢系唔系转行。如果佢系转行，有时因为佢之前系夕阳行业咧，系冇可能再揾翻嗰份工噶啦。咁如果转行嘅话咧，我哋会协助佢做一啲系心理上嘅调整。佢有心理准备咧，要由低做起啦。但佢又唔需要太过纠结面子嘅问题嘅。因为佢哋其实好多时佢哋有学历啦，佢哋亦都有工作经验啦，有人生经验啦，佢反而有时系俾啲年青人咧快上手同快升职嘅，所以入职嗰阵时可能最低嗰个职位，但系佢可能好快咧已经去到一个中级嘅职位嘅啦，已经。咁呢个系转行嘅时候个心态要调整啦。咁如果唔系转行嗰啲啦，只系转公司嗰啲，咁可能佢就要有个心理准备咧，未必可以揾翻之前一样咁多钱嘅人工。咁同埋咧，亦都系要包容啲，唔好骄纵啦。嗱，骄纵嘅意思咧，就系话，我以前有几多手下，我要求新嗰份工一样要有咁多个手下。 又或者咧佢係嫌咧自己要再做翻啲前期啊、基礎工作啊、groundwork 啊嗰啲咁樣。咁但係佢唔明白，因為每間公司個結構唔同啊嘛。而且而家嚟講，好多時有電腦啊，或者一啲軟件輔助咧，好多時都要個工作嗰人要落手落腳做嘅，就唔係好似以前咁樣成個 team 好多人服侍佢啊。咁呢啲就唔可以驕縱咯。 係可能都唔係唔知唔明白，係個心理上未接受。 過唔到啊！ 呢、這個呢、這個所以要讀你個課程咯。 好， 係 啦， 好多謝你嚇。 多謝 退休長者協會主席啊，朱正華女士。文卓飞啊，跟住落嚟，我哋想倾呢一个疾病啊，呢、這个疾病咧，对于大部分人嚟讲都系好陌生。 系啊， 但系如果患到呢个病就阴功啦， 系 好凄凉嘅。 冇错，吓、一定要支援 啊！呢、這个病咧，俗称咧叫做渐冻人症，渐就俗称嘅渐，冻咧就冻冷冻嘅冻， 系 啊，渐冻人症。咁呢个症咧，可能好多人就冇乜印象噶。不过如果讲起好多年前有个叫做冰冻挑战嘅呢个咁嘅项目咧，大家或者多啲联想都唔定啊。我哋不如直接请嚟咧香港基建协会会长吕文林啦，吕文林你好。 你好，会长 好。 或者可唔可以简单讲下呢个渐冻人症是一个怎么样的症呢？ 渐冻人症，佢哋初时咧就普通人一样啦，咁、慢慢咧会成日跌倒，慢慢手脚冇力嘅，咁去到要坐轮椅咯。同埋有时严重起上嚟就要日常生活需要其他人照顾者去帮佢照顾嘅。就咁啦。咁就最严重起上嚟呢，佢哋会长期卧床，需要24小时贴身照顾。咁每日三餐啊，大小二便啊，都要人哋去需要处理啊，各方面啦、啊。咁晚间呢都要需要吵醒人哋去帮手转身啊，拍痰啊，即係有时去痰里面又喺个喉咙嗰度都要拍出嚟啊，咁如果唔得嘅话，都要搵啲仪器去吸痰机去辅助啊，咁样咯。同埋佢哋有时系如果系肺部难以呼吸咧，佢哋都要搵啲呼吸机去支援嘅。 呢、這个渐冻人症咧就系英文缩写叫 ALS， 正式嘅学名咧叫做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咁啊，肌萎缩系咩意思呢？就即系话嘅咧，嗰啲肌啊冇咗呢个肌肉嘅营养啊，啊， 咁 咁而呢、這个侧索系咩嚟嘅咧？就系、是、咧肌肉营养肌肉嘅神经细胞。咁因此咧就系、是、关乎到呢个运动神经嘅一啲疾病嚟嘅咁样。咁而个问题就惨情嘅地方咧就系、是、好。迟先至能够确诊到嗰个病系咪啊？其实个病征唔系好明显系咪啊？ 系啊系啊，因为佢嗰个病征就即系难以确诊咯。同埋死啦！佢个病征就冇初期咁严重嘅，咁嚟讲需要要检。病友需要就好多方面嘅详细检查， 系 例如肌电图啦，经肌肉活检啦，抽细胞啦， 系 抽血骨髓、磁力共振， 咁 每一项咧需要嘅时间咧都要轮候噶， 系 轮候都要几个月或者一年嘅， 系 咁如果有结果，但未必最准确咧，都要。又或者未找到个原因都要找三四个医生去做一个确定的。咁而家嚟讲呢就先进啲就可以用 DNA, 即係咩核氧咩核糖核核糖核酸嗰个測呢就会快少少囉。但係个费用就非常高昂㗎啦。咁我哋啲病友呢就难以负担。 明白。如果我哋咁睇啦，三个阶段啦。第一就首次发病。第二呢叫做确诊。第三就叫病情恶化到最严重叫死亡。首次发病到确诊呢 超過一年嘅要，仲要咧期間可能咧要睇過幾個醫生，又做好多詳細嘅檢查咁樣漫長嘅段嘅過程先至可以確定到。咁呢個第一個環節咧，然後由確診去到病情惡化到死亡咧就好短啫，幾個月都有，咁平均就三年咁樣。咁就最弊嘅一個情況就係咧，佢唔能夠表達到話俾人聽自己嘅狀況啊，係咪啊？表达唔到啊！ 表达唔到。 嗯， 因为佢哋严重起上嚟咧，就说话都讲唔到嘅。 嗯，咁啊，问题就另外即系又咁讲啊，惨就惨在佢表达唔到，但系佢感觉到佢自己系咪啊？ 系啊， 咁先惨啊！你话感觉唔到，表达唔到都讲得衰啲都算啦。咁但系又表达唔到，但系自己又感觉到嘅痛苦先痛苦啊嘛，大家。 系。 想问一下，依家香港大约有几多人会即系患咗呢种病？贵会咧就基建协会咧就喺呢方面，即系一路以嚟都好有心啦，帮佢哋。咁可以帮佢哋做到啲咩咧？你哋有啲咩需要社会嘅支持咧？ 社会嘅支持咧，其实唔多嘅，因为我哋自己本身头先之前第一都讲咗，我哋有个十年前都有个冰桶挑战嗰、那个。 筹款 啦，咁就已经筹咗个嗰笔钱咧，就系直接支援翻我哋病友嘅日常生活嘅需要嘅，系啦，咁就嚟讲就例如请姐姐啦，即系帮手照顾啦，咁租借嗰啲租借。会事啊，租借嗰啲胃喉啊、尿喉啊、呼吸机啊、咳痰机嗰啲咁嘅消耗品啊，同埋嗰啲机去维持佢哋嘅生命嘅需要咯。咁有时佢哋如果出到街，佢哋都要轮椅噶嘛，同埋上落床啊、过椅啊都要吊机噶嘛。咁电动床，咁佢有时就算唔瞓啊，坐喺度都需要啦。咁佢哋都要上电动床。喺我哋嚟讲，就有啲我哋个冰桶个基金有咁嘅支援咯。 希望大家社会人士多啲了解呢个病，咁同埋帮手即系捐钱啦吓。 我哋都十年噶啦，其实我哋都个钱方面都所剩无几啊。 再做一次啦，再做一次冰桶挑战。 希望可以能够整多次冰桶嘅支援，咁大家各界捐钱。能夠可以幫到除咗電動人或者同埋其他嘅神經肌肉病患者咯。 係，我見到有個案例咧，就話咧，淨係買嗰啲器材啊，照顧自己嘅器材咧，買器材咧19,000+，咁然後個醫療照顧費咧，每個月10,000+，呢個算唔算係常見嘅情況啊？喺呢個病嚟計。 嗱，你好似工人姐姐計嚟講，就都要4,000+-5,000啦。咁你好似我哋長期要照顧，咁有啲醫療消耗品嘅，例如嗰啲尿片啊，好呢啲尿片、尿喉、胃喉嗰啲都係消耗品嚟嘅，做口嗰都係消耗品嚟嘅，咁嗰啲都要開支噶嘛。咁夾夾埋埋係咁嘅數目嘅喎，係咪？咁嘅需要都要10,000+嘅，每個月。咁仲有未計食咧？未計早每日三餐咧，係咪？咁同埋佢哋有啲特別嘅有啲特別嘅食物嘅需要嘅，即係例如嗰啲流質嘅食物，佢哋都需佢哋要，因為我哋口部運動用咬唔到噶嘛，咀嚼唔到噶嘛，同埋吞咽比較困難，咁需要特別嘅食物去處理咯，流質嘅食物有時要插胃喉啊、成啊咁樣先可以佢哋。维持到佢哋嘅营养咯。 政府个支援够唔够啊？嗰、那个经济支援， 政府嘅经济支援嚟讲就唔系太足够咯。因为只系政府嘅支援，只系有啲入佢哋举例有除咗综援之外，就乜都包晒啦。非綜援嚟講咧，就 除咗佢自己本身屋企有啲儲蓄咧，咁政府都有啲關愛基金嘅。 係，好多謝你嚇，香港基建協會會長呂文林先生。咁啊，專科嘅有關疾病嘅專科醫生就話咧，漸凍人啊，比較起癌細胞擴散嘅病人咧，更加冇生存嘅意志啊，因為咧漸凍人病情末期嘅時候咧，瞓喺床上面咧，表達唔到自己嘅意願。所以比艾滋病同埋癌症病人咧，更加容易患抑鬱症嘅。今日。